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115集。又以灶火烧香，秽柴作食，夜起裸露，罢戒行刑。那么这个都是说明对于天地鬼神的事情。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可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还是用灶，但是用灶火烧香呢，可能已经很少见了。那么这个在过去有这个情形，但是也不太多。秽柴作食，就是不干净的燃料，从前燃料用柴火，柴火也要干净，无论做什么呢，都要存一个净，是存尘存净。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，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。可是性德第一条啊，就是恭敬，沉浸。普贤菩萨十愿，第一愿就礼敬诸佛。那么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范围之内，因为那个诸佛不但是这个过去现在佛了，未来佛是这一切有情众生的，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，所以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都要以平等的礼敬、真诚的礼敬、清净的礼敬，这个性德才能透得出来。对一部分敬，一部分不敬，这个性德不能开显。所以，如果诸位要证得化身大士，你一定要学。那么不想出三界，不想出十法界，这个沉浸性没有达到这个程度。如果真正想脱离十法界，去证得一真法界，这是决定要学的。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再学。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，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，现在科技进步了，我们用火已经没有不会用这个现在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，火柴就是相当干净了。注子里头引用注经集要里面一段话，这段话我念念很好，就是夫因事物理，这个是说一般修学的过程，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四相，四相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一定要借相以道真，用意在此地，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，这不是迷信，所以他底下讲呢，斩两慎用， 这是讲佛菩萨形象。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，用意在哪里？有人来问，你要能够答复得出。供养佛菩萨形象呢，乃香花以供奉啊。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。香与花都要洁净，不能误会，一定要处理得很干净，佛家讲呢，很庄严，表示我们的恭敬心。接着又说，佛言如来灭后，这世尊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，说若复有人以一花一香，这个一花一香是少，量少，以一朵花，以一支香，这讲最少的，用作供养。以一掬水除去不尽，举足一步一柱佛前，一称南无佛，世人若堕三恶道者，无有是处。这是讲礼敬的功德。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，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，除去不尽。你看看这样的做法，借着形象来做法，是除自己不清净的心呢，心净则佛土净。那么又肯念佛，一称南无佛，这就是皈依三宝啊。南无是皈依的意思，当然不会堕三恶道。纵然照着三恶道的业因，他没有缘，他现前的缘殊胜。心缘三宝，他不缘三恶道啊。三恶道的业因，诸位记住，贪嗔痴慢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，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，整齐戒禁，清洁清净，要养成这个习惯，这个习惯养成了，果报就是决定不堕三恶道。诸位晓得恶道污秽呀，我们一般讲肮脏啊，凌乱啊，这个恶鬼地狱我们没有见到，你看看畜生，畜生居住的环境凌乱，我们的行为要跟畜生差不多了，那就堕畜生道啊。过分了，人恶鬼道、地狱道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谨慎的。香，供佛的香，诸位要记住，一定要好香。那我们过去在台湾，我们晓得有很多 这个做香的这个买卖香的这些店呢，有很多是用很脏的东西来做的。那么这种香燃烧啊，这个香气现在人讲不卫生的。我们呼吸对人体都有伤害，怎么可以拿来供佛呢？为什么一般人要买这种香呢？这香便宜。如果是寺庙里头也买这种香给信徒来供佛菩萨，这个罪过很大了。我们从前在寺庙里头看到出家人买很便宜的香，知道这个里头成分不好，贪图便宜。买好的香一斤要几千块钱，甚至于现在台湾的时候有几万块钱一斤的，那是用檀香用这个兰木，那是好的质料。所以香不必燃很多，一支就够了。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的。会柴做石，现在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了。必须要晓得，烟火是往上升。你这些燃料不干净的，这是不但是对鬼神不恭敬的，对人也不恭敬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。我们燃香是表我们恭敬心的。如果用这些质料非常低劣的这些香的时候，反成了我们大不敬，不如不烧香。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特别是住在现在这个都市，住在公寓这房子里面，现在的公寓越来越小了，人口越来越密集了。我们烧香，邻居不欢喜欢，他就会来干涉。尤其现在的房子建筑，为了空调的关系，房屋建筑越来越低了。像我们这个房子，你看这很矮。个子高的站的，伸手就摸到天花板。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就可以不必烧香。我们有这种真正恭敬心就可以。要注意什么？维持大家的健康，不要让别人起反感，这条很重要啊。事出世间法，你要有能成就，一定要得大众的欢喜心，大众对你尊敬，你的事情容易成就。你所作所为让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，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。无论做什么事业都很难有成就。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样啊，没有例外的啊。所以古德常讲啊，天时不如地利， 地利不如人和，这个小注里面有几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听。正人君子，敏则为人，忧则为神。为是什么呢？怕别人指责。我们做错了事情，别人指责我们了。现在讲是舆论，所以他不敢做错事，做错事怕别人指责他了，这是明的。暗中没有人见到，鬼神指责他了。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，相信这些事实，无论在明处在暗处，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，决定不敢为非作歹。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迷信，说这是过去人用这些东西来诱惑别诱惑人，让人不敢为非作歹，是一种手段，不是事实，说这个是迷信。中国人外国人迷信了几千年几万年，现在这个时代人聪明，他不迷信了。一个学术，一个修学的方法能够传千百年，假如他没有真实的理论与事实来支持他，早就被人淘汰掉了。他能够延续这么长的历史，几千年当中就没有聪明人啊，你比他们聪明啊。这个话我很难相信啊！经过历史的证验，天地鬼神这些事情，虽然现在人都说它是迷信，可是我们在报章杂志上、资讯上常常有传闻。那最近我们从五行司送来一个讯息，从美国报纸上传来的，一个一岁的女孩能够讲古老的印第安的图画，这怎么解释呢？没有学过的，不但没有学过，他才一岁耶，现在说话还说不清楚啊，怎么可能说一口古老的印第安的语言？这个语言现在已经很少人懂，那报纸上登的我们看到了，全美国能够懂这个语言的只有十几个人，他前身呢是美国土著转世过来的， 足以证明人有前生有后世，说明要轮回是事实。许许多多科学家现在在探讨，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证实。这些年当中，他们所努力在做，也有一些成效了。在美国书店这一类的书很多，常常可以看到啊，真有啊。所以在明处暗处啊，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，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，天地鬼神知道。这些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，起心动念呢都有形象啊，你心里想什么事，你想它就有相，这个相凡夫看不到，鬼神看得到，真正有修行人在定中看得到，功夫高的得清净心，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，这些人你不能瞒他，你起心动念现的相的时候，他通通看见，通通明了，这就是说高维次空间的人能够看到低维次的，看得很清楚，这个起心动念呢，一切行为哪里能够瞒人呢？果报说实在话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，佛经里头没这个说法，果报是你感召的，善因呢一定得善果，恶因决定有恶报，幕后说了一句，这个业气裸露，大概在现在也很少。你看现在人这个夜晚睡觉也都是穿着很讲究的睡衣，都是不敬对什么，对鬼神的不敬夜晚虽然没别人看到，要知道鬼神跟我们是杂居的确实是住在一起的。八戒行行，这个八戒注解上有立春春分，立夏夏至，立秋秋分，立冬冬至，这八个节日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所讲的，这是由诸天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了，来巡视所以在这几天当中说，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纵然是死囚，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行刑可以把行刑的 时间以后，这是慈悲心呐。换一句话说，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，我们在这个在他的面前行心，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桩事情。就比如说我们有贵宾啊、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，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惩罚一些人，你说这个多难看啊，这个不好，不是好事情啊，决定延后，让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，大家都欢喜啊，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啊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这个处理死囚犯啊，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切恶业。好，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。